这个礼拜还是有变数的。第一就是今天礼拜天呢，跟礼拜一就是9月30号呢，那美国国会就要众议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下议院，就或者是众议院呢，他就要就那个开支法案，就是美国下一年度的预算案 财政预算 啊，要是他不通过的话呢，对美元来说是一个打击，要是通过的话呢，美元可能会比较走势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我们在这个礼拜初先要留意的一件大事了，但是到那个礼拜星期尾的时候，就是星期五了，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出现， 什么数据啊？ 就是就业数据。 哦， 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联储局呢，他已经说过，就是他按兵不动的原因，就是就业市场还是没有表面那么好，所以要是美国的就业数据它出来还是不理想的话呢，美元就可能会比较表现会比较差一点， 就压力了。 对，要是出来的数据是比较是好的话呢，美元可能就会升了上去，这点就是大家要留神的。 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就是比较政治上的，另外就是一个是经济上的民心上的。 我们除了要看那个新增的那个非农职位是多是少之外，现在预测了就应该是差不多是有20万呢，希望要是20万以上呢，我们可以见到美元应该是高收，这个升级会高收，要是小于20万，或者是好像像个月一样呢，就是16万多的话呢，美元就这情况就不太妙了。 但是那个财政预算会不会有不批的情况出现呢？要摊款整个政府。 应该。 以前有历史上也在克林顿的时候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令到全国那个或者是、那个。 联邦政府 啦那个邮政停顿了2个星期。 正常来说呢，就是他们只不过是这异常的角力。他们只不过是拿这个话题是争取 跟他们的利益集团说，哎，我们有交代了 是角力就角力，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啊？ 就是像 movie 了，就 drama 了，这是个电影啊，这个舞台上表演了。 哎，美国最厉害是什么呢？没错了， 好莱坞 做戏嘛，做戏最厉害嘛。 怎么看呢？安东尼 因为呢。我看那市场的反应呢，这就是从那个股市跟那个债市来说呢，这个财政预算案通过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国会呢下一年度呢，就是2014年呢，就会改选的。改选的时候要是你现在的国会议员他们要是真是令美国 吵架，不通过这个预算， 不通过那个预算案，令到那个政府真是要关闭，局部关闭，重演克林顿1995年的历史 的 话，那他们连任的机会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你就是不是好人啊，你没有祝福我们一个美国人民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那个通过的机会是比较大。当然呢，有些情况是出人意表的。 当然 比如是联储局前个礼拜他按兵不动继续就是买那个每个月继续买850亿的国债。这就是令到大家都觉得有一点意外，而美元也给压了下去。 是没有注 对 的， 没有绝对，对， 没有 绝 对的 啊。 但是我的讲， 所以但是我们以一个正常人的思想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还是觉得那个预算案应该是会通过美国政府应该可以逃过呢那个浩劫，就是不政府部门不会部门就是 关闭， 不会关闭 另外一个狼来尿的故事 所以这个升级呢，我对美元还是会看高一些但是我也不可以太进取了，所以这个升级我们的波幅了，这做一个预测的时候还是比较保守一点但是大家可以就是看那个美国国会 对一个对那个预算案的投票跟美国的数据就业数据出来是好数是不好呢，大家做一点点的调节了。那我们先说这个升息的预期波幅了。欧元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上升空间不大，虽然它上个升息是收在 1.35 美元之上，但是我觉得是上面来说它要超越1.36还是比较困难。所以我觉得那个波幅我建议呢就是 1.3320 到 1.3580。月元方面呢就是也是要看美国的那个预算案能不能够通过，它的避险功能能不能够发挥。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升起的波幅呢，我建议就是 97.80 到 99.80。我还是比较看高美元一线的。英镑方面呢，因为它央行已经说过了，就是现阶段来说是没有必要去增加那个 QE 的规模，就是买债的规模。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表现是可能是主要货币里面比较好的一个货币。预测的波幅呢就是 1.5980 到 1.6240。那瑞士法郎呢也是跟日元一样呢，就是它是升是跌呢能不能够延续它的升浪呢还是要看美国投票的结果，美国国会投票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它美元跌到 0.90 的这个位置呢，这个水平呢应该有支持的了。所以我就预测的波幅呢就是 0.8980 到 0.9180。商品货币方面呢，我觉得在前个升息其实已经可能是近期来说是见顶了就是最高位已经见过了它要是扩一点的话，就是在那个八月初的时候，它最低位就是纽西兰，大家要是记忆犹新，新西兰的那个毒奶事件的时候，它应该已经见底。但是前一个礼拜的高位呢，我觉得已经有敲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是比较阔的一个波幅，但是我们把它收窄一点， 在区间上落了 对，我们把它收窄一点呢，就是澳元波幅呢我建议就是 0.9180 到 0.9450。新西兰元呢就是纽元呢建议的波幅就是 0.8080 到 0.8350。至于那个加元呢就是 1.0240 到 1.0420。我觉得应该200到200多点的波幅，希望能够在这个波幅里面上上落落的时候能够替大家呢赚多一点钱。 好啦，谢谢安东尼啦。 因为听众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希望今个星期 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应该很准确很小心也很准确的forecast 我们香港叫 forecast 好了，希望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了 大家再见 好， 拜拜， 再见。